1975年10月开始，英国约克郡出现了一名来无踪去无迹的连环杀手，在利兹市和布莱德福市之间大肆挑战法纪，用异常毒辣的手段杀害数名妓女。当警方完全束手无策之际，这只恶魔的魔爪竟然转移了去较远的曼彻斯特市，制造另一场恐慌。 在个树林里面发现20岁的妓女 Jane，他衣衫不整，头部重创，被人用铁锤重击左手一次。而最恐怖的是，他腹部被人用利器割开，连肠都掂不出来，还要在条腰度围住一圈。他随身有一个深啡色手袋，但已经不见了，里面有15英镑。不过在衫上的一个暗袋里面，找到一件很重要的证物，一个5英镑。而这个英镑就是死者死前几日有一间银行所买出的。 5英镑原来是阿詹死前由一个嫖客手上所得到的浴金，估不到这小小的浴金代价竟然是自己的性命。究竟这个重要的证物可不可以代他沉冤得雪，令警方找到害死他的人呢？ 哇，这个第六个受害者呢，竟然就今次又不是在刚才那个李芝士或者附近那个Bradford 嗰度啦，咁啊今次咧就遠咗少少喎，去咗曼切斯特喎 ，Manchester 嗰度喎。我哋不如又睇一睇個少少地圖啊，第15嗰張相唔該。你睇下 Manchester 已經係去到呢一個西南邊嗰度咯。係 啊。 係啦，咁呢、這個哇，咦？呢、這個殺手搬咗竇喎，似乎嚇。 嗰 陣時記唔記得屯門色魔無端端去咗紅磡啊？ 啱。 係啦，嗰陣時係咪即係警方都哇？點解會無端嚟咗我環頭嘅咧？咁樣嚇。 咁當然啦，係咪嗰陣時串埋一齊咧？真係唔知嘅嚇。咁即係我相信，除咗呢一度有呢啲風化案或者啲奸殺案嘅話，我相信英國咧都有其他案件發生嘅。 同埋唔排除通常呢啲咁嘅連環兇案一出現咧，就會有啲叫做 copycat， 係 嗰啲貓貓出嚟㗎啦。咁啊抄人哋喎。咁啊因為喂唔使入我數啊，唔會諗起係有一個新嘅殺手出現㗎嘛，梗係入佢數啦，係咪先？咁啊乘機搏懵啊！阿 Ken， 你有冇啲嘢想問我？警司咧， 係冇錯。 你警司咧、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咧，如果到第五個受害者嘅時候咧，嗰、那個16歲嘅售貨員咧，咁會唔會警方咧，佢一口氣佢嗰個部署會亂咗？之前都係妓女為主噶嘛， 咁突然間， 咦，原來售貨員或者可能一啲唔係妓女嘅人都會成為咗目標嘅話，咁會唔會打亂咗警方嘅部署？ 市民就當然係驚慌啦，可能又諗住，我唔係依個性工作者，我應該就安全嘅， 冇錯 咧，轉向嗰啲埋手嘛。咁而家普通嘅市民咧，都有依樣嘢咧，就真係成個市面咧，就真係好驚啦嚇。咁警方嘅部署有機會俾佢搞亂嘅。試揾你諗下，即係而家我哋用常理諗啦。如果香港發生咁嘅話，我哋想拘捕啲兇徒嘅話咧，嗱謀殺案啲死者死曬嘅。咁如果我哋就話頭嗰四單係妓女，咁佢哋我知道當時咧就有人扮妓女 ，OK， 即係好似叫做接近放蛇嗰樣嘢啦， 即係女警扮 咗女警扮 嚇，睇下咁多啦， 咁危險啫，我哋有曬即係。雖然當時冇曬咁多話，即係咁先進嘅嘢咧，都有 佢好快手喎，佢一嚟就已經幫死咗你 咯。咁未必係咩嘅嚇，咁就一去就去襲擊佢。事關之前嗰幾單咧，都有啲跡象咧，就係拖咗去某啲地方。係， 即係可能有翻個車程先 啦。係，咁正話我哋都咁講啦，花家姐你講話有啲人咧都聽到嘅。事關有幾件案咧，都係喺民居附近嘅。咁就我諗嗰啲人就話，尤其是妓女啦，佢做生意就即係希望。都有唔會山卡拉嗰啲地方啦嚇，咁就當時咧啲人嗌救命，小關英國證啊，當你一嗌救命嘅話咧，你好容易俾人聽到嘅，就唔同高樓大廈有好多車啊，咁有幾件案咧之後再睇翻有啲生還者咧，都係由於佢大聲呼叫咧，導致到咧就搞破咗件好事嘅。 哦，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啲走得甩嗰啲。 咁你正話講話點解好似第五六單、第六單咧就去咗曼切斯特城咧？咁原來喺第二單嗰件案咧，喺個死者側邊咧就揾到啲車胎痕。咁即係換之咧，林敦嘅車胎痕可能係兇徒啦，或者一個普通冇即係同警案冇關嘅嚇。咁警方咧就掌握個車胎痕，咁依度咧就喺個調查度咧，佢哋咧亦都當時咧就用咗好多時間去嘗試揾翻啲車胎痕啊，譬如有幾闊啊、新舊啊諸如此類啦。 嗰度都可能嘥100個警察去揾㗎啦。 唔奇㗎，咁亦都可能啲解釋到，如果依個有車嘅話咧，佢可能會周圍走㗎嘛，係咪啊？ 咁就所以咧，去到第六單嚟遠離咗佢平時投嗰幾單犯案嘅地點咧，亦都唔奇怪啦嚇。不過亦都係啲咁兇殘嘅性質嘅謀殺咧。警方就將佢集中埋一齊去處理啦。 會唔會係怕風聲緊咧，所以走一個比較走呢個萬次斯德比較遠啲紅燈區先再犯？ 我都係咁諗。 屯門色魔都係可能係咁啦。 屯門色魔因為佢家姐住紅磡啊，嗰時話佢就要去避到佢家姐嗰度啊嘛。 都順路咁樣。 係咯，咁即係會唔會呢個話呢個兇徒會唔會有啲親戚又住喺萬次斯德嘅咧？啊，真係唔知啦。咁好啦，跟住咧嗱，頭先講到咧，即係呢一個第六個受害者啦，咁佢就叫 Jean 啦。佢咧就本身咧，亦都係即係其實有男朋友有固定嘅即係性伴侶嗰啲，但係咧就係亦都係因為咧，我唔知咪嗰時佢啲人都比較窮啦，啲女仔好多都係即係雖然有仔有女啊，有老公啊咁樣，又試過有啲受害者個老公咧就車佢去揾客咁嘅喎，嚇即係要出賣肉體，我要老婆出嚟，咁可能係咪生活比較貧苦啊，即係冇乜其他工作啊？咁變咗嗰個黃色事業都比較蓬勃啦。 英國嗰陣時咧都有呢、這、一個嗰啲即係好似我哋香港綜援嗰啲咁啦，但英國咧嗰陣時個經濟都麻麻地嘅嚇，咁亦都係好多人失業啦。事關啱啱煤礦就罷工啊，咁好多人就揾唔到嘢做。 係老公又失業啦，咁啊唯有自己出嚟啊，即係頂住頭家先可能。 嗰陣時唔單止煤礦工人罷工，嗰陣時個情況就嚟壞到咧，甚至乎連倒垃圾咧嗰啲咁嘅政府人，即係淨係政府派人倒垃圾噶嘛，之後連呢啲都 cut 埋，咁其實所以成個市面嘅氣氛係非常之差。 嗯，咁呢一個其實阿 Jean 咧，佢就住喺曼徹斯特啦。咁啊，當時俾警方揾到嘅時候咧，頭先都講到啦，哇，無端端就揾到一個咧都幾重要嘅證物啦，就係一個咧5蚊嘅英磅一張，5蚊嘅英磅，揾到呢張英磅咧就 唔係普通英磅喎， 係啦，有少少線索啦，終於，因為之前咧就純粹係見到不過佢呢個就好兇殘喎，都攞曬，哇！佢開始越嚟越想扮啊 Jack the Ripper， 我覺得佢，你知 Jack the Ripper 就開膛手傑克，開咗呢個膛之後，空之後咧，佢就攞啲內臟出嚟噶嘛，甚至乎嘅即係子宮嗰啲乜鬼嘢攞曬出嚟。呢個咧，佢本來咧，佢就咁揾螺絲批篤人嘅啫。咁啊，篤下篤下咧，佢就我覺得佢係咪覺得唔係哇，唔係好滿足咧？嚇，即係要做得瘋狂啲，等啲人咧覺得佢勁啲啦。佢咧今次就直情攞人哋個腸出嚟，就圍咗喺條腰度。咁呢個女仔死得相當之慘烈嘅。咁不過即係呢一個五蚊銀究竟可唔可以？呢個五蚊銀，五蚊嘅英磅嚇，呢張五蚊英磅幫唔幫到佢咧？李 Sir？ 當時咧就喺嗰度咧就佢哋喺嗰度咧就揾到些少血跡嘅嚇。咁個血跡咧，咁佢哋就 即係你講係唔係屬於女死者嘅血跡？ 唔係女死者嘅嚇。咁就佢哋揾到啲線索啦嚇。不過咧，亦都啲線索咧就警方當時就冇乜點跟進嚇。咁亦都有啲嘅誤導嘅情況啦嚇。咁原來另外一個咧就佢哋收尾拉咗另外一個人嘅 嚇。哦，即係另外一個嫌疑犯， 係啦，冇錯嚇。咁就咁。 但係我知道嗰五蚊嗰呢個英磅咧，就話原來咧查落去就係死者咧，女死者就死前幾日咧先銀行係新發行嘅。咁啲錢咧就去咗邊咧？嗰幾千張嘅英磅咧，就去咗附近一啲工廠嗰度啊。啲工廠咧就啱啱好咧，即係糧米咧就出俾嗰啲工人嘅。咁於是乎當時咧就調查咗咧，就幾千人咧。就相信他們曾經拿過這些銀紙的，哇！還要說呢，原來這個殺手呢是有份被調查的，但是又放了他，是不是很慶呢？如果作為Sir你，是不是如果哇後來才發覺原來我其實跟他聊過偈，但是又捉不到，真的。 但是當時都挺慘的，之後呢他有個 很正式的調查，看看警方的整個程序呢有沒有出錯了。當時呢就你剛才說有8000個員工呢是拿了這5蚊，這8000個有男有女，男人呢都有5000個。 哇，其實見人都見到傻的了。 Peter 是其中被見一個了，換言之你如果5000個逐個嚴刑逼供，當然未必會這件事，但是你要 每人傾一分鐘都有5000分鐘， 是很多時間。那次呢就是警方當時有調查他，不過就發覺不到有任何的顯示他跟建案有關。 嗯， Kenny 記不記得我們以前都講過都不少案是這樣，即好像稅務大樓的藏屍案，那個人是袁明明，是的，真的在身邊擦身而過。那不怪之後來是不是因為這樣警方又被人說告他疏忽，是不是 被人將軍了？ 但男士都是5000個，真的很難的。但如果再縮多一點點行不行呢？ 這個男士要在翻案發的地點附近居住，咁會唔會再？ 嗱，當時依、這個即係而家我哋舉例嚟講啦，幾年之前啦，譬如而家我哋有出一張20蚊紙，係、好似而家10蚊紙係紫色嘅，好似有啲膠嘅成分。 咦，我都有張喎，好似喺個。 二十蚊嘅你未有？ 哦，20蚊冇，10蚊。 即係而家舉例嚟講啦，我金管局發依樣嘢啦，咁樣發嘅話咧，就喺如果講喺呢個嘅柴灣區發先嚇、好啦，咁啊啲人咧就排咗去攞啦嚇，或者發咗俾啲工人先嘅，咁相當之多人嘅嚇。咁你係咪真係要見曬嗰5000個？即係個情況差唔多。 有冇試過咁樣查咧？要 五千份之餘，但係喺柴灣住嘅，可能得翻好少，就係咁樣。 唔係，但係你發曬俾嗰區啊嘛，係咪嚇？咁咧就變咗有時，譬如而家咁講啦，譬如我哋有啲新銀紙啊，或者而家我哋過年咧啲話，即係重新洗嗰啲銀紙啊，俾某間銀行嚇，咁即係咪排隊去攞咯嚇？咁排隊嘅話，我哋知道邊間銀行邊啲人去嚇，咁就可能會 好難揾翻佢哋啲身份出嚟喎。 係幾難揾 嘅，好難好快放咗張銀紙攞嚟炒賣咧，咁唔知去咗邊。 咁即係你都要同情啊！警方當時嗰個部署係點樣？ 都同情㗎！你咁多千人去，佢肯逐個去揾，我覺得都已經算係落力㗎啦。咁 而且曬都難啦。 係啊，不過嗰時呢單案實在太轟動啦，佢哋咧就唔可以唔落力嘅，即係搞都冇得瞓。如果一定，因為全部人咧都盯實你，警方咧究竟搞唔搞得掂呢單嘢？哇！你仲搞唔掂，下一個可能到我噶咯，係咪先？ 咁嗰陣時，如果警方嚟計咧，咁佢哋會唔會其實查緊呢頭六單之餘，佢哋會有啲部署緊，諗緊個呢個連環殺人嘅兇手咧，會唔會嚟緊係有第七單咧？ 唔奇嘅，咁可能佢哋咪如果佢再出現嘅話，咪用一個揾個女警去扮呢樣嘢啦。不過依個階段咧，有樣個好處咧就係、我睇翻啲報告咧，就係佢哋去到呢一個嘅第六單咧。佢哋依一個5蚊銀呢個案件咧，喺現場亦都揾翻個車胎痕，呢個車胎痕咧同第二單咧係一模一樣。當然車胎痕就唔會寫低話 A B 1234嘅，即係換之咧，唯一咧就話可能個強姦犯咧依兩單係相同嗰個人，或者曾經用過呢個車。咁呢個車咧唔能夠話即係車胎話唔到個車係咩咁啊嚇。咁但係咧變咗佢哋就相信呢個人咧係好大機會咧係有車，即係容易流動。咁英國好多人都有車啦，事關英國。 係咯，呢個都冇乜用。 或者可能睇埋佢個車胎痕有幾深，咁就知道大概用一架有幾大架嘅車。 佢應該可以估得到嘅，譬如車胎痕咧，我哋會睇得到佢嗰個車個有幾闊噶嘛，有啲粗啲，有啲闊啲啦嚇。咁亦都睇下佢磨損嘅程度咧，估下用個車輛多嗰個次數多唔多，即係依啲分析有做嘅。但係最弊咧，車胎就唔係可以即時話俾你聽。呢架車咧就係英國嘅，譬如話佢哋嗰陣時有啲叫做摩利士或者係柯士甸啊， 冇咁仔細啦， 仔細啦。 但係呢一個連環殺手咧，就似乎佢都幾首先佢手法好利落啦，好快啦，走得好快啦，跟住咧又冇咩。十分明確的罪證留下啦，咁今次算是有啲疏忽噶咯。如果佢留下一個5蚊嘅喺呢個英鎊喺度嘅話，嚇、咁就其實佢如果再精明啲，咪應該攞走曬，即係所有佢自己有機會同自己有關嘅一啲即係罪證咧。今次又似乎有啲疏忽啦。 之前就留啲天灰灰嘅。我以前查過好多案，唔好講謀殺啦，好多案咧，啲賊人咧好多時事關你要諗下，我犯完案嚇，我第一樣嘢就係希望咧差人唔好拉我，可以逃離現場。咁可能咧忙中有錯，漏咗好多線索。如果個個啲賊人咁精明嘅話，我好多案都破唔到啊。 同埋呢個呢、這個連環殺手咧，佢咁瘋狂，即係同埋佢即係咁瘋狂去殺人咧。咁其實佢都冇咁冷靜，佢會諗究竟仲有啲咩未帶走嗰啲咁樣咯，即係嗱聲揸車走嗰啲。 其實有啲冷血殺手，佢會部署得幾好嘅，差唔多有個我哋叫 checklist 啊，有啲咩做，或者辦咗案之後咧，我知道做啲咩嘢嚇。譬如話可能試過香港有人啦嚇，淋啲火水燒咗屍體啊，或者係用呢個嘢抹咗啲指模啊，或者係盜誤導我哋警方都有嘅嚇。譬如話舉例嚟講啦嚇，你個螺絲批啦嚇，咁咧就譬如我舉例嚟講喺度撬開道門嘅，咁啊入嚟嘅依度啦嚇，我又撬開第二度，撬開窗，咁啲人咧就話咦佢邊入嚟咧門啦窗啦咁嚇， 咁亦都有啲窿咁樣。 呢啲咁嘅職業罪犯咧，有時我哋都遇過嘅，咁有啲人咧就誤導我哋啦嚇，亦都試過有啲案件係香港係有誤導，有個咧。製造不在場證供都試過。 你係咪講過井頭村嗰單啊？ 井頭村就有啦，喺尖沙咀一個黑社會俾人去呢個嘅伏擊嗰個啦嚇。有啲人咧搭咗大飛翻咗中國 OK， 然後咧就佢證記錄咧就唔喺香港嘅，搭大飛翻嚟犯案。咁你拉到佢嗰時仲話， 我喺大陸喎， 我喺大陸喎，咁會有嘅。咁即係以前我都處理過一啲咁嘅案件嚇，咁真係拆公雞撞原材嚇，要我哋要真係好小心。 你要個個窿你都補到密曬咯。即係嗰個兇手啊，講緊 係啱 咁，但係當然有啲就似乎就即係弄巧反拙嘅，好似話我哋講嗰個葵涌滅門案嗰個最經典啦，你無端端擺張紙喺度，又話即係大耳窿啊，要殺人咁樣嚇，貴李王包殺咁樣，咁啊呢啲就大家都即係唔會信噶啦，呢啲基本上 可能往往有時就太多窿咧，有個窿唔記得咗補， 唔奇嘅，咁即係會你即係 或者補多咗， 補多咗啊，會唔奇有啲咁嘢嘅 嚇。咁嗱呢一個連環殺手咧，就呢個約克郡嘅連環殺手，佢一殺咧就殺到去第而家原來已經講緊咧。第九個噶啦，咁我哋睇一睇嗰、那個第十六張相先，第十六張係啦。咁我哋睇到佢咧，第九個即係去到 Helen 嗰度噶啦。哇！呢、這個七八年咧出動咗好密喎，一月廿一，跟住一月三十一，十日之內咧就殺兩個女仔嚇。嗱、似乎就唔係等錢使啊，因為其實嗰啲女仔咧，基本上首先佢哋冇乜錢啦，妓女啦，冇乜話財物有損失嘅問題啦。就好多佢哋咧，就喺佢對呢啲女仔有冇性嘅慾望咧？咁似乎睇落去佢就大概前面嗰七個咧，即係 Helen 之前咧，佢都係喺個屍體側邊咧，或者係總之佢一個自衛嘅動作咧，就冇強姦。但去到 Helen 嘅時候咧，佢就有強姦呢個女仔嘅。咁其實咧就有一啲分析咧，就話有一樣嘢叫戀屍癖。咁戀屍癖咧，其實你喺個屍體隔離咧，你做一啲咁嘅動作咧，即係你去自俗啊嗰啲咧，都係一種戀屍行為嚟嘅。咁啊，呢一個變態殺手似乎咧，我就覺得佢真係有啲戀屍癖嘅喎。佢咧就即係而且咧，佢對呢個屍體咧仲係好，即係有一種好似好想去佢除咗去控制，即係控制呢個妓女咧，即係可能透過呢個暴力咧。佢覺得可以咧，就係可以將呢個，因為佢唔係要性啊嘛，其實佢要施展個暴力啫嘛。同埋佢死咗之後，仲要咧繼續係揾螺絲批插佢咧，就似乎係一種痛恨咯，即係對妓女一種痛恨。咁但係又有種戀，有種戀依戀喺度啊，即係又要喺佢側邊咧做呢一個即係自俗嘅行為， 即 係複雜個心情。 發泄過後又對呢個屍體產生依戀，哇！佢都真係個感情都好豐富。 係啦，咁呢一種心理狀態就比較複雜啲。咁但係咧就而且咧就睇到呢一個連環殺手開始咧就好明顯咧要挑戰警方喎，因為咧首先嗱佢 Helen 咧頭先再睇一睇先 ，Helen 咧你睇下。佢係去到呢一個叫做 Hudson 嘅 Huddersfield 嘅地方，係再遠少少嘅啦，即係遠離咗 Leeds 啊、Bradford 嗰啲地方嘅啦。咁去到咁遠點解咧？就話説原來當時有個副警察局長咧，佢就住喺呢個 Huddersfield 度嘅，係啦。佢就話咧，即係話你真係叫做老虎頭上釘失乸啦，即係李 Sir 住喺美孚嘅，就去到美孚嗰度奸殺咁樣咧。你李 Sir 捉唔捉到我先？係咪有啲咁嘅心態咧？挑戰警方。哇！仲要咧喺其中一個受害人咧嗰個身下面咧，佢就擺咗張報紙喺度，就係、是、一個連佢自己嗰個犯案嘅一啲報導啊。阿李 Sir 點樣睇呢啲咁嘅兇徒咧？係咪成日都遇到呢啲嘅就係要挑戰法紀嘅，踩到上頭嗎？ 如果啲人想滿足到自己，或者係要話俾自己聽，我要叻過你哋嚇，有一種咁樣嘅自豪感嘅咧，唔奇嘅嚇。咁你睇翻徐寶姑個案件啦嚇，咁佢開頭就襲擊咗個警員啦嚇，咁收尾銀行咧襲擊咗個護衛啦嚇，咁佢最嬲尾嗰襲擊咧就係即係當然死咗我哋唔知啦嚇，但係喺呢個社研究亦都有證據顯示咧，佢係挑戰兩個人嚇，即係換之咧我殺一個咧已經冇咗嗰種滿足感嘅，咁就係要咁樣做法先得。咁向難度挑戰啦嚇，咁 越玩越大咯。 係咁，而家我哋好多體育員都係咁樣噶，即係換之咧，我要破自己紀錄嘅，咁樣先至達到。咁當然呢啲係唔正常嘅心理啦嚇。 即係冇辦法去停落嚟嘅，而且，但係佢又好想停落嚟咁喎。嗱，佢越漏越多線索俾你哋去捉佢嘅喎，係咪先？ 會唔會其實等緊你哋拉佢嘅？嗱，因為去到第八單嘅時候，即係因為 Helen 呢單係第八單，其實差唔多前前後已經成兩年啦，警方都未捉到佢。 Helen 第九個啦， 第九個， 係啊，第九個，只不過去到第九個。 第九個，咁去到 第九個啦，咁係咪已經覺得，咦？警方係咪都仲拉我唔到？覺得開始好悶啊，所以特登開始做嘢出嚟挑戰警方。 哦，依樣就唔清楚嚇，咁就我諗個證據，後屘我再即係個審訊我好留意到啦嚇，咁就冇依方面嗰個嘅證據顯示啦嚇。不過好多人咧就要一定要自己去向自己挑戰啊。咁就可能會繼續啊，或者短時間，或者我哋話齋啦嚇，要好似剃佢眼眉咁嚇，你喺邊度咧，我就仲要去嗰度嚇，咁就特登咧就將個報紙炫耀下自己嚇，接近我哋嗰陣黑玫瑰啊，黑玫瑰啊， 好多支黑玫瑰喺度。但係我記得嗰陣時我哋都有講過 ，Candy 就話有一個殺連環殺。佢唔係連環殺手，佢算唔算咧？都算係連環殺手嘅。啊，唔係喎，嗰個有個殺手咪殺咗一個女仔，跟住將佢嘅，佢唔係連環殺手，佢係殺咗一個人，跟住將佢嘅肢體咧周圍掉，係啦，佢係連環嘅棄屍狂徒啫。咁佢連續三日咧就係咁掉嚟掉去嘛。 佢就掟埋天水圍咁 啊。第一單咪荃灣嘅，跟住天水圍。第三咧只腳咧擺咗上水。我記得當時就報道喺上水嗰個花圃嗰度咧，就揾到一份報紙。是一個 A4 紙張嗰個報紙影印咧，就貼喺個 A4 紙度嘅，即係明顯係有人做出嚟嘅。嗰個報紙記唔記得？係咩嚟嘅？記得個報紙咪就係佢做依單案咯，嚇之前嘅報道咯。即係佢只係好似好 enjoy 俾人哋知道啊！睇下你嚇揾唔揾到我先咁樣，哇！我已經俾曬料你都揾唔到我，可能背後咧就已經喺度大笑噶啦。咁啊，究竟即係呢一個咧連環殺手啦，究竟佢即係？之後咧，最終嘅時候行到差唔多最後一個階段咧，因為頭先都話殺咗已經九個啦，我哋都講到口水乾。你諗下呢個人，即係殺咗幾年啊，都仲喺度不斷殺嘅，佢停唔停落嚟咧？攰唔攰嘅咧？之後又點咧？下場係點咧？心理係點嘅咧？佢童年係點嘅咧？我哋翻轉頭咧，一一話俾大家聽。 好，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幕幕惊心动魄嘅案情，段段鲜为人知嘅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嘅网页。$99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啦。 这个时候你仲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愿意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